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来说养生化健康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以往我们讲到这个金蝉花呀，那很多朋友呢已经明白了，它是一个食用菌啊，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呢是一个天然营养保健于一身的一个食用菌，像它里边含有的大家知道的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氨基酸啊等等，真的是非常高。同时呢，你也是说了很多的医学术语，它里边还含有很多，所以说它对人的身体有很好的维护作用。 对，你看它那个你刚才说的是营养成分啊， 是的， 它的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它有这个核苷类、环肽类、多糖类、醇类、脂醇类，以及这个有机酸。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呢？它怎么发挥作用的？我们在随后的节目中一点一点给大家展开，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其实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虫草，比如什么冬虫夏草啊，都非常熟悉哈，知道它是一个高级的营养滋补佳品。实际上金蝉花呢，它也是一个虫草。 它这个蝉花呢，它就是寄生在蝉，就是我们树上那个蝉嘛，蝉上的一种这个虫草类这个真菌，冬虫夏草它也是真菌， 是 它不过是在那个飞蛾上，用它们的尸体来发酵，发酵这个菌。那么这个金蝉花它这个虫草菌呢，它是用这个那个蝉，就是我们树上那个蝉，用它这个身体来发酵， 是的， 也所谓这个虫草类， 所以呢，它跟冬虫夏草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哈， 没错，都属于真菌类，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服用了金蝉花以后啊，都说有特别好的效果。咱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也有很多这样的实例啊。下面咱们就共享一个啊，我来介绍一个。这位呢是叫关玉林，他今年的86岁，嚯，小90岁的老爷子了哈。他原来的身体是非常的不好，一个呢是他有这个糖尿病啊，空腹血糖啊都在10以上，还有很多的并发症，比如说像冠心病啊，经常出现的心绞痛，多次休克到医院的抢救，并且呢有严重的心律失常、高血压啊，他的血压呢往往都是高压160，低压呢100等等的啊，平时经常特别难受，而且呢他有腰脱，肾呢也不好，夜尿也多，严重的影响他的睡眠。可以说十几年来呢，他是多次的住院，用了很多的西药啊、中药啊、药汤，真的是没少喝哈。但是治疗一段时间呢，只能缓解一些日子，可以说病魔伴随他几十年啊。虽然说活的岁数呢，他拿他自己的话说挺大的了，但是呢质量并不高。后来他发现了金蝉花，于是呢跟我们联系了。当然了，我们的有关人员呢也给他制定了一个相关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啊，比如说在用金蝉花的同时，还用了抗纤维化呀，还有茶色素来共同使用啊。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说他觉得他的全身呢有劲儿了，精神呢也旺盛了，心脏呢也好了，也没有心绞痛了，血糖也相对平稳了，而且他的血压呢也能达到高压140，低压呢 80左右，其实要到这样的程度真的是恢复非常好了。 那是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 嗯、是的是的，嗯，老爷子是特别的高兴哈。嗯，后来呢慢慢来讲的这些好了，平时他的这个睡眠也好了，原来呢比如说夜里经常起夜呀，什么尿频呐、尿等待等等，现在也都慢慢的消失了，而且多年的胃病啊也降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介绍他的二女儿也在用这种方式来改善自己的身体。他的二女儿啊其实岁数并不大，今年的刚50多岁，但是病得非常严重。他说在医大四院已经办了特病啊，可想而知他的病呢是非常严重的，有特别严重的心脏病，经常的休克，而且心悸啊，心脏严重的供血不足，心包有积液啊，住了几次医院只能够缓解，家务活呢也不能干啊，就连走路呢都非常的困难。那后来呢他也用了这些办法以后哈、一段时间哎呀这个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邻居呢看见他的二女儿呢都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哈，说根本就想不到一个人原来呢连路都走非常困难啊，而且呢家务活干不了，经常出现心悸气短休克的人，那么现在居然可以跟着这个邻居好友啊出去旅游了啊，精神状态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呢老爷子说了，说金蝉花可以说给他们一家子啊都带来了快乐哈，身体呢又重新恢复了活力，他特别的感谢，也特想把这样的一些心得介绍和推广给大家。其实从这个实例呢我们也看得出来啊，金蝉花当然也不仅仅是金蝉花了，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性化的管理方案啊，通过他们的这种改善，使老爷子和他的这个女儿哈、重新又恢复了健康，这点真的让我们特别的欣慰。 是的，尤其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啊，你看他身体患不是一种单纯的疾病， 嗯， 如果是单纯的疾病，可能我们今天去医院挂一个单纯的科，我就针对我的肺、气管或者我的心脏或者我的血压或者肾脏去治疗，那往往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呢，它是多器官多功能都出现了问题。那你按照今天的精准医学来说，我一个病我就是一种药，我一个症状就是一种药，那我可能今天要吃七八种，甚至啊我经常咨询的有些听众呢，他要吃16-17种药。 嗯，真是药当饭吃了，大把大把的吃哈。 没办法，那今天我们的临床的这个用药它就是这么一种通道，一种这种靶点。那我觉得对于慢性疾病来说，更今天不管你是养生也罢，还是对于慢性病的康复也罢，至于说如果是急症直接危及我们生命了，那我们一定要去医院。 嗯， 那你要在家庭康复，哎，对于慢性病这个调理，我觉得我们祖国医学它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那你像刚才像这个老人家，他也是身体患有多种疾病。 嗯， 那为什么一个金蝉花它能发挥这么多的作用？我们说首先金蝉花它是就是一个虫草内的真菌的食用菌，那它这个在这个医疗啊保健上啊，它这个是能发挥多重这个作用。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由它这个所含的这个生物活性决定的。你像我们说拿现在这个分子学这个研究呢，那你有这个核苷类、黄肽类、多糖类、醇类、脂醇，还有这个有机酸等等。那你像这些东西都是这个，你像它属于这个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呢，它是在这个实验室逐步把它这个分离出来的。那这么多的这个有机成分，近年来呢，你像在蝉花这个药理学研究啊，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就是蝉花具有免疫调节、改善肾功能、调节脂类代谢、抗肿瘤、促进造血、提升我们人体这个营养状况、解热镇痛、镇静催眠、抗疲劳、抗衰老、抗氧化、降压降血糖等广泛的这个药理作用。你这么一听，可以说 禅花它是一个复杂的天然的复方药， 嗯， 或者说天然制药厂。什么是复方药？你看大家去喝这个中药，我通常是十几味， 嗯， 二十几味，有些人甚至开一个大方子是四十多味这个中药， 嗯，大复方了。 对，他是说复复就是重复这个复嘛， 嗯， 我是按照一定的这个理法方药这个规则，比如说君臣佐使，我要去走一个方子，我又是调你的肾啊，你的脾啊，你的肺啊，最后呢长期的应用以后再改善这里边的比例，达到这个作用。但是你看就这个不管是冬虫夏草还是这个禅花虫草，就这么一味为什么能发挥那么多的作用？那么你现在这个药理学研究就是这个有那么多的生物活性这个成分。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味，那么禅花这个虫草它就有这个天然复方，或者把它说成形象的比喻，你就相当于一个制药厂，你身体就需要的我这都有。 嗯， 这个也不是说把它这个神化了，而是说什么通过刚才分析那么多有机成分，就说它体现了我们这个补益中药的这个本质。 嗯，其实就是我理解，比如刚才您说哈，中医上要治病的话呢，他给你开一个大复方哈，可能有里边有二十几种药哈，它呢分君臣佐使。那金蝉虫草它里边呢有很多的生物活性的物质集于一身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像是一个大复方的中药。 没错，它就在那儿，嗯，最后是给你起这个调理作用。 对， 它不是说我针对你这个疾病的某一个特异环节，比如我针对你血压高了，我纯粹是给你加上去了，不是。 嗯， 我是通过这个多通道，多通道就是大家就理解成多个途径， 嗯， 多个渠道，作用于我们这个靶点。靶点就是你的目标，至于说是你的血管，还是你的神经，还是你的心脏，还是你的肝脏、肺脏、肾脏，就是形象的比喻啊。今天一个导弹，多弹头， 嗯， 出去能对多个目标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药理学上这个多靶点目标那个靶子嘛，嗯，多靶点。哎，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我们人体啊，对抗某种疾病呢，它起的是什么调节作用？ 嗯， 而且它又是一个食用菌。前面我们讲过它的副作用连这个几乎是没有的， 嗯， 连我们这个婴儿它都可以食用。 对，它可以当食品来用，是吧？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 哎， 嗯， 那它是这么在发挥作用。所以这个像尤其对于这个慢性疾病啊，今天又有肝肾功能又不好，又不想食用那么多药品，这个我们这个老年慢性疾病呢，这个禅花虫草啊不视为一个首选， 是 作为我个人观点啊。 嗯嗯，所以呢，其实说到这儿啊，当然由于时间有限哈，大家呢可以这个通过领取我们的小手册来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的情况哈。目前我们有一个金蝉花的应用者实用小手册，大家可以免费领取。另外呢，我们在5月17号将举办金蝉花适用人群及应用方法的一个科普大讲堂的活动，大家呢可以来报名参加。但是这个活动啊，由于场地有限，我们只有30个名额，额满为止啊。无论是领取这个小手册还是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您都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 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其实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86岁的关玉林啊，这个老爷子给我们写的这个回馈哈，在平台上呢看了以后，很多人呢就已经发出疑问了，就是说你看老爷子岁那么大了啊，而且呢这有这么多的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绞痛啊、这个睡眠不好啊、肾部也不好等等的，甚至他的女儿呢也有心悸啊、积液啊，还有这个气短，而且常常休克等等，就非常困难了，应该说几乎就没有什么生活质量。那么他呢通过长时间的啊服用金蝉花，就取得了非常的效果，好的效果。那难道就是只是服用金蝉花吗？我也是表示疑问。 这个主要是大家对这个蝉花的不熟悉。 嗯， 我说了，这个大家熟悉的是这个冬虫夏草。 嗯， 那其实可以这么说啊，蝉花它是一种南方的虫草，因为就是说这个蝉花它多产于这个亚热带地区，它受这个环境、气候、土壤以及寄生蝉的这个影响啊，不同产地这个蝉花质量它会有所这个差异。而我们这个中药呢，它讲这个道地药材，所以呢必须要考虑它应用的是什么样的地方产出来的。虽然说不同产地这个蝉花这个生物活性成分这个比例啊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说就目前这个研究而言，它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它有这个核苷类、环肽类、多糖类、醇类、甾醇类和有机酸等等。其中啊，这里边的多糖、虫草酸还有这个核苷类呢，被看作是主要的这个功效成分。 嗯， 你像我说一下这个核苷类，你像这个核苷，它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它涉及到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中不同的生理过程，这个调节就是能调节我们人体这个中枢神经，它能够抑制这个中枢神经炎的这个兴奋性，那你通过这个实验室研究呢，它可以扩张这个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就是我们心脏这个血管嘛， 嗯， 以及这个周围血管，同时呢，它能够增加我们这个冠状动脉这个血流量，还有这个降低血压，减慢这个心率。那你这样的话，对今天的冠心病、高血压，还有我们说的心绞痛、心梗、心功能减退，对于尤其我今天这个血管是堵的，可是哎，大家通过刚才听到腺苷，它有这个能增加冠脉这个血流量，而且还能降低你这个血压，这样呢就增加了这个心肌这个供血。那这样像你刚才说这个90岁这个老人，他这个心绞痛， 对， 他没怎么痛了， 嗯， 这个就是腺苷的这个对血液循环发挥的作用。还有呢，腺苷它能抗血小板聚集，就是能抗血液凝聚，那就是能降低这个血液粘稠度。再有呢，就是对于这个今天不管是我们这个环境也罢，还是家用电器也罢，它有这个腺苷呢，它还能抗辐射。 嗯， 辐射对我们人体它会产生什么呢？它会产生自由基。那么自由基它是一个炎症，可以产生炎症的这个原因，炎症因子可以导致我们人体发生这种慢性炎症。 嗯， 哎，腺苷它还有这种抗慢性炎症这个作用。再就是这个抗这个肿瘤。所以腺苷的这个含量呢，它是评价啊 虫草内这个质量的主要这个指标。那你像有一个研究员，就是这个叫温鲁的研究员，2006年呢，他就把这个冬虫夏草和这个蝉花呢里边它所含的这个腺苷的含量做了这个比较。你像蝉花里边每克它含有 1.9 毫克的这个腺苷这个含量，那这个腺苷含量和冬虫夏草比呢，它是冬虫夏草这个腺苷含量的4倍。 嚯， 哎，它就明显的要比冬虫夏草要高。还有看到一个这个文献报道啊，就是有一个叫柴一秋的这个研究员，在2006年呢，他就发表，就是从这个蝉花的人工固体和这个液体发酵培训物种呢，他提取到这个 N6 腺苷。那这个 N6 腺苷和腺苷有什么不同呢？它又是腺苷的一种这种化合的衍生物，也是虫草内的特有成分，而且今天呢，把这个成分呢作为虫草制品的质量控制指标之一。那这个衍生物腺苷的衍生物，就是 N6 腺苷这个衍生物，它有什么这个作用呢？它具有镇痛的作用，而且呢还不像吗啡，它没有这个隐性。 嗯， 再有呢，也证明到它对这个腺苷呢，它具有这个钙离子拮抗的作用和这个肌肉这个收缩这个活性。这样呢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它对这个心律失常啊、心肌缺血啊、心绞痛啊、高血压，包括血栓这些心血管疾病呢，它都是有这个作用的。 嗯， 至于大家啊说这个它对这个肾脏啊，这个我在前面都提过。 嗯， 同时呢还有这个血糖发挥作用呢，这个也是通过实验室都证明过啊。你像这个蝉花这个甲醇提取物呢，它对在实验室里边就表明它对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消暑这个模型呢，它都具有这种降压调节血糖这个作用。而且呢就是呈这个明显的量效关系，量效关系就是量它用的越多，诶，这调节作用特别这个明显。但是这里面大家可能有个问，那既然有个量效关系，那我要是血压正常的话，是不是就会给我吃成低血压低血糖？不是这样。诶，也做过实验，对正常这个消暑虽然也有这种调节作用，但是说它不会影响我们正常的血压。 嗯， 那你像我们说它是个复方，它是一个调节这个作用，所以像你刚才说，哎，它有这么多的这个复合作用。 是的，那实际上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点呢特别重要，您给解释一下。其实它在用这个金蝉花的同时哈，还应用了我们为它制定的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其实这个方案呢，也是一个多方面的对它进行改善的一种方法。 对，我觉得我们说一个东西好呢，大家都不要把它神化， 对， 一定要科学的应用它。像你刚才说这个案例，它是用过这个蝉花，也用过这个茶色素，也用过这个抗纤维化。 对， 那我觉得是不是人家用的好，你就应用的好，大家都不要去盲从。 嗯， 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你应该去做健康评估。 嗯， 就是我们现在也给大家提供做一个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就是什么？就是看你身体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问题是什么，一人一方的给你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你适合应用的是什么？ 对， 这个大家可以去来先做一下这个潜在的风险评估。 好的，那目前呢，我们可以应用的细胞分子断层的扫描，给大家呢进行风险的评估啊，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先评估一下，然后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当然，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的一些情况，也可以领取它的使用手册，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科普大讲堂的活动啊。大家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